枪三人行，马博士，今天你遇到对手了啊！我们台最帅的帅哥来了， 别着急啊！ 我要求换人，要求换人， 但是都没用。我很怀疑现在电视机前看我们的观众会不会超过三个？ 哦，世界杯世界踢， 对，这个理论上来说，就是现在播出的这个时间，正是第一场比赛，墨西哥对南非。还没打完， 对我，可是我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至少在香港很流行哈，画中画，这是电视屏幕里面呢，外面还可以开个小窗，所以我猜很多观众一边在看世界杯，一边在看着我们， 是吗？ 但是我担心这个世界杯这个吵杂的声音已经把我们三个人声音全部盖住了，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礼拜三录的，是吗？ 别说出来， 我们就要给大家，今天这一期节目其实也不为了人看了，主要就是给大家发出一个预告，我们这个锵锵世界杯啊，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平常我们每周都是周二周三录像嘛，对吗？现在我们这个重整旗鼓，这个锵锵世界杯，中午就是从下周一开始，每天中午的1点钟是首播，因为我们是按照比赛，一般比赛都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多，10点多，凌晨2点多，这样我们就要每天连续7月12号直到7月12号 一个月， 每天上午录像，就所以第一次播出赶这个时间嘛，就赶着从下周一开始，大家这个一定要看，台里为我们配备了这个很多人马，加了一个助手。 可是是有问题啊！你说那个现在做一个预告哈，可是我们这一集没人看，我们预告给谁听？没有用吗？ 给上帝听， 还是给上帝听？ 要大家还会上凤凰网来看吗？ 对， 我觉得只有我们三个人自说自话，感觉也是从所未见啊。但是我们是有内容的啊， 对， 有内容。他们的 team 生阳真的去南非归来，我们才派出这个帅哥到那儿色诱他们这个新闻官员嘛， 还是挺不错。但南非这个地方真的是好，两位如果有机会去的话，赶快去看一下。因为有人会觉得一直在问说，南非世界杯到底南非准备好了没有？说真的，我个人觉得真的麻麻得，真的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 比如说 他的很多最主要大家最担心就是治安，治安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天就做得好的。我觉得治安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你有遭遇到什么吗？ 我没有，但是我们的司机碰到，在我们送回我们回来那一天，他原来机场接我们，他迟到1个小时，后来问为什么，两个尼日利亚的黑人拿一把枪顶着他的头说，手机拿来，两只手机给他，他就这样子， 那是尼日利亚的问题。 其实很多，不说真的，其实很多南非的治安问题不是他本身的问题，不是他本国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外来的非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他们说是尼日利亚人，他们来这边很多这个贩毒嫖妓什么样乱七八糟都来。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到他们这儿来呢？ 因为这边经济状况好啊，跟其他非洲国家比起来，南非的经济状况是全非洲除了埃及之外哈，其实非洲应该算是最好的。 因为它我们看起来很多地方好像很落后很穷，其实它比非洲其他社会已经是先进文明嘛。 对， 所以我刚听文涛说今天你来跟我大家来搭档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担心了，想第一个问题问生阳哈，有没有安全回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全世界哈，人妖啊，最多的地方有三个国家嘛，一个是泰国啊，曼谷哈，一个是哪里呢？巴西人妖很多的，一个就在南非哈。 是吗？我都没听说南非， 这个我也没听说，抱歉，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妖，真的没有。 啊，人妖你看不出来的嘛，人妖是用摸出来的嘛， 没准他就是呢。 而且那个南非的性产业哈，也是非常厉害的，他的那个性产业，而且性产业富跟人而来的艾滋病率哈，好像全国的平均率哈。带菌者高达35%-40%之间。 哎呦，那个球星都那么爱嫖这个东西，是吗？ 所以他们都要带他们的妻子、老婆一起去南非来比赛。 这个事儿啊，还真的很有意思哈，让我想起啊，美国有一个现代艺术家叫 Andy Warhol 嘛， okay, 讲过一句这个名言，在这儿派上用场。这个 Andy Warhol 说啊，你看啊，我还抄下来了。他说啊，这个要有魅力的人，不去跟别人发生性关系，就像。要没有魅力的人去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一样费劲，对吗？ 一样困难。 如果是有魅力的人，恰好能够从性当中啊得到精力、 得到乐趣、 得到补充。哎，没有魅力的人，恰好从性当中受到损耗，他这样就非常好。你像生阳， 你让他不跟别人发生关系，就像我跟别人发生关系一样的，是吧？ 很多人觉得你比较更有魅力， 是吧？ 那关系有很多种嘛，有些是很自然，有些是用钱买的。我刚说南非除了人妖多以外，另外相对的，它的性产业非常发达嘛。听说我不晓得生阳在那边有没有带有观众们去考察，听说很多啊，他们那个性产业的地方啊，马上丢了大钱重新装潢哈，把那个来招呼外地的球迷，而且为了表示友好，听说还减价，本来是5块钱美金一次，现在减到3.5块，你知道吗？ 抱歉，我们并没有带观众去采访这个，但是我们去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区，那边其实就是有这一方面，有一栋楼的，香港是一楼一凤，那这边是一楼多凤，那我们去，但是我们原来想要拍摄的时候就被楼下尼日利亚的保镖将我们赶出去，所以可见他们这个产业，我相信 保镖和这个抢劫的都是尼日利亚， 所以南非的很多的治安的问题啊，说难听点，真的就是外来的一些国家的所造成的。而你刚才提到的艾滋病的问题，确实在南非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很多不知道多少这个孕妇哦，其实他们都是这个艾滋病的代言者，所以他们的下一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南非未来这个国家。我们现在知道南非这个国家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但是艾滋病的问题对这个国家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对，对，球星也是个很大的这个。就我刚才讲安迪沃霍这句话，为什么我说讲的很适合现在啊？因为哎，咱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啊。平常你们觉得哈，马博士，比如说你觉得你要写文章或者你要干什么大事儿，到底是性爱了之后再干状态比较好，还是憋着状态比较好呢？ 我个人是很久没干什么大事啊，所以我完全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可是我看到材料的时候，很多球星啊，不管是足球员还是什么样的运动员，一定是憋着的嘛。比方说打拳的人，一定憋着至少3天到5天。对不对？完全不能碰。 这个有你的生涯。 这个，其实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教练都不准他们球员带着妻小的。 这个有争议啊，这个有争议。你像现在就说，我是看赛前啊，巴西的那个教练邓加，巴西就实行禁欲，说最好别搞。 对。 但是阿根廷那个马拉多纳 就让他发泄 放开，所以那个太太团就离他们30公里嘛，就随时可以搞。然后这个有两种不同的医学的 慰安妇 了，两种医学观点。巴西那个。不让搞嘛？巴西之前有一个著名的后卫，好像叫布兰科，他就这个不同意。你看这布兰科，他是说什么？他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能搞的，你唯一不能搞的就是队友的太太，或者说你不要搞到凌晨4点，或者说去招妓，只要这样他没问题。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你看我在艺术家里面看啊，这个达利。根据达利的这个传记，他认为他的艺术啊是憋出来的，他说你就得憋着这个性欲，然后我就会创造很好的艺术。可是我认识另一个大画家哈，他画水墨画的，他就讲啊，他说我每次就得搞完了，搞完了之后，他说我拿毛笔的这个手啊，纹丝不动，定定的，非常的镇定，就不会乱。 所以只能说这个因人而异了。 因人而异，还有因你是做什么事情啊？艺术可能是另外一种活动，可是像打拳、像体育，为什么要让你禁欲呢？因为让你觉得生气、愤怒。而不是说因为怕你搞完以后呢身体不好，不是这个考虑。坦白讲，会。不太会损害你的体力。 没错，人家巴西队就是阿根廷队医也说了，说这个活动不太会耗费这个体力，而且 怎么可能？ 不是 跑90分钟， 没事， 你搞完之后你腿都没力了，你怎么跑 的？人家阿根廷队医还就说了，说是不会对他们的双腿造成伤害，而且阿根廷队医看来是个过来人，说而且现在干这种事儿费力的也不是南方， 而且也是看你跟谁嘛，对不对？你不是跟每个人都弄90分钟的吗？可是说回来之后，因为可以让你很愤怒哈，不弄这样。 行，反正这个我看呢，大家从我们这个预告这一集，基本上可以知道我们锵锵世界杯的走向，是吧？讲足球咱都是外行，我们只能同时性爱世界杯，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照片，我们这个帅哥生涯考察南非性产业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好，图章是在这个 Cape of Good Hope， 就是好望角的下面一个照的照片。它下面它中间把这个好望角的在地球上的纬度还有经度全部都写出来。那这是我们特别跑到开普敦去拍的一张照片。 这就在好望角哈， 这个就是好望角， 这就是一堆碎石头啊， 这碎石头就是这个好望角，这个 啊， 四大的一个奇景之一哈。 哎呦，咱们再看下边， 好， 天很蓝呢、啊。 这个就在开普敦，开普敦 怎么样？ 非常好。你说真的，你到南非，你不觉得到了一个非洲国家，你觉得到了一个欧洲国家。 嗯， 尤其是开普敦，它是个旅游城市，所以它整个感觉是欧洲的风情非常的浓。 有钱的味道， 你正在吃什么？ 我在吃他们叫做 Naza， 它是个印度的一个烤饼，有点像意大利的 pizza。比萨饼，但是它是印度风味的。 哎呦，神往神往，再看下面。哎呀，这不是在北京鸟巢吗？ 这个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主要的足球体育场，叫做足球城体育馆 （Soccer City）。它这个建设地方很特别，它是在约翰尼斯堡跟另外一个小城市叫做索韦托 （Soweto）。Soweto 就是英文的几个单字，Southwest Township， 它是黑人住的一个地方，以前是个非常破烂的地方。以前在种族隔离时代，约翰尼斯堡是只有白人可以居住，黑人可以去工作，但是不可以住在那边，所以每天晚上他们就坐车回到这索韦托。这个体育馆就建在这两个城市的中间，他想要他意思就是希望能够 黑白之间， 没错， 连接 桥梁， 连接黑白， 用足球来搭一个桥梁。 哦， 你有去他的种族隔离纪念馆吗？ 有 博物馆， 可惜在 这个、不是，咱们在下面再看看，对， 他好像没有用到这张照片。有， 还有别的，这就是 好望角， 哇， 好望角 风景如画呀， 太漂亮了。 哎呦， 后面这个是大西洋，它比较蓝，颜色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它是大西洋。它其实好望角，它是好望角是大西洋跟太平洋的交界处。 哎呦，我喜欢这海的这颜色。哎呀，在这儿跳海也不错啊。咱们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后面，其实后面特别就是后面有个地方叫做桌山 Table Mountain， 这也是开普敦的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它上面那个山是平的，因为在很多年前它是被这个冰河给压住了。 咱们河南就有这山嘛，平顶山嘛。然后再看下面，哎， 南非的未来。 哦，南非的未来，怎么不包括白的呢？ 因为还是 白的已经有未来，南非在等待的未来。 现在南非的白人不见得有未来，因为现在南非的这个整个种族往黑人方面倾斜。 哦，咱们再看下边。 好， 哎。 好像就这几张 了，就这几张。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种族隔离博物馆，非常特别，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监狱改造而成，而里面曼德拉的照片就放了很多。曼德拉对于这个南非这个国家， 你进场的时候，我好奇，因为我朋友去的时候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买票。买完票了，像我朋友是华人嘛，中国人的，他买票之后呢，他这票上面盖一个章，写着 non-white。非白人， 非白人， 对，就给你很强烈的感觉。你以为说，哎，怎么搞的？不是说已经融合了吗？还有这种说， 他是哪一年去的？ 他前几年吧，我问他，他说 奇怪了， 他说前几年去，还有 non-white， 就给你说你是非白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不是侮辱你，是让你感受那种当时黑人被侮辱的感觉。 嗯哼， 哎呦， 他就是让你感觉， 他们就说呀，这咱也不知道，刚才开幕的时候，他不是全部唱国歌吗？唱国歌能不能唱得下来？据说呀，就是每次。开始全体南非人民一起唱南非国歌的时候，大家齐声同唱前半段，唱到一半的时候哈，就见嘴动，就不见唱出声。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国歌啊，后半段这个歌词啊，是他十一种官方语言里边的五种，没有人能唱得出来。所以这次为了唱齐了，说是普及，一定要教大家会唱 过英文， 会这个发音，不是全部英文， 五种语言都要学会， 哎，都要学会唱这国歌。这就反映他这个里边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就等于想象你。中国国歌要用把温州话、潮州话、 广东话 混合在一起，没人能够唱 了。而且你刚才讲这个种族隔离的博物馆，确实除了那个盖章我没有看到，但是走进去的时候它分两种，一个黑人的入口，一个有色人种的入口，因为白人不用走这个监狱嘛，所以它是分这两种，他们分三种人种，白人、黑人跟这个混血的就是有色人种。所以说现在这整个南非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会变成这样，其实很多种族隔离制度下面的一些问题虽然已经被去除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疑 你知道，你像咱们都知道当年印度分什么种姓啊，我那天听这个三联生活周刊那个记者去南非也曾经分 印度 分几个分几种人，但是这个分法很有意思，就当年分等级的时候，你知道日本算什么吗？日本叫荣誉白人， 对，荣誉白人， 对，就是说荣誉白人， 荣誉白人就是说你这个日本虽然是黄的， 哎， 但只给你拔高一级， 没错， 给你算荣誉白人， 找分化， 而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算在有色人种里面，所以中国人跟日本人虽然都是亚洲人，但是有分开来。还有以前他们说有一个方法是怎么测验你是不是黑人，因为很多到时候变成混血了嘛，他们拿一支铅笔放在头发里头，如果那个铅笔没有掉下来的话，你就是有色人种，你就有色人种这个血， 为什么？ 因为黑人跟白人如果混血了之后，他的基因里面照理说头发应该还是卷的， 哦， 放一支笔进去，如果它掉下来了， 哦，对，黑人那个头发都是往内的， 对， 他就给， 但是这种方式 整个满脑袋长笔筒啊，这 很荒谬啊， 对对对，很有创意去弄这种哈，可是说去南非这次举行世界杯，我们知道啊，看到哎，一方面其实南非政府是希望大家看到的和平，还有种族融合那一方面哈，可是啊，特别是媒体不受你控制嘛，我们看到很多美国、英国的报纸，大幅报道是他们那个血汗工厂啊，还有甚至那些贫民窟，还有治安的问题种种哈，那种情况，听说很多记者朋友，特别欧美的记者朋友去看到都是不堪入目的，觉得说，哎，好像南非举行这一次啊，他们预估举行这一次世界杯，不仅没有改变了国家，提升了国家形象，还可能因为引进了很多球迷，亲眼看到原来你所谓的种族融合之后。还是如此不堪哈，还是会有这种问题出来， 是吗？ 其实你讲的贫民窟现在很多变成旅游区了，因为这个其实是南非的一个旅游景点，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很多人都想要到南非去感受一下，所以它贫民窟有些就保留它原来的样子，那导游可能开车就让你进去，然后看两眼，感受一下这贫民窟是一个什么样，因为他们其实很担心下一代，特别是你刚刚讲到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博物馆，他们很担心下一代的人，年轻人，刚刚是小孩子，他们不了解南非是怎么样争取到他们今天的民主、自由、平等，所以他保留这个，保留了博物馆，然后让小朋友特别去参观，因为他们不要他们忘记。 哦，那谁负责永远在那里边当演员？ 还是有些人这个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咱们这个中国球迷是开心了，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些人说呀，就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奥运第一的强国，缺席是吧，很诧异，但是我后来查考了一下，我们还是有为国争光的这个地方， 怎么说， 有中国人参加，我跟你讲啊，据媒体报道，来自中国足协的助理裁判穆雨欣被安排作为揭幕战的助理裁判的第一替补， 今天晚上 替补就是那个助理裁判要晕倒了， 他就上了， 上是，这是中国人。后来我看还有的中国球迷说呀，说我基本上就是支持朝鲜吧，说朝鲜，哎，朝鲜可以告诉我们靠着精神可以走多远，朝鲜的队长说了，说在伟大领袖金正日的领导罩着之下，我们一定能夺冠。 听说朝鲜真的球员是禁欲的，我看到一个消息说，他们的国家队就下令禁欲，可能禁欲3年到5年期间。 那这下山猛虎一样。那你这南非这地方，它乱不乱呢？ 我去之前每个人都说你防弹衣买了没有，但是说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你走在路上你是要有一些区你小心，其实在很多国家城市都是这样，有些地方你就知道你不会进去，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讲到这个乱，之前不是发生这个人踩人事件嘛，这个尼日利亚跟韩国这个热身赛， 又是尼日利亚， 又是尼日利亚，对啊，就是很奇怪。 曾阳，我觉得你心地蛮好的，看事情蛮光明哈。你刚才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西基先生啊，去到被人家用枪挤着头，抢手机， 对， 你还觉得吗？你还觉得没什么，不太乱。那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台北、北京、香港， 那太惊讶了， 你能说不乱吗？ 也许这些故事在那边听太多了，所以真的其实而且没发生什么事，就两个手机嘛，两个手机， 重点不在手机，重点是这样， 那枪这么贵，是搞不好假的，换两个手机回来，要 叫做年轻人好， 年轻人 我比较乐观， 我真的是觉得非洲啊，这个枪。这比中国可多多了，中国最多拿个菜刀嘛，你这非洲这康麦隆什么的，当当当当当。你说这个 不说到这抢劫还很有意思，这个他们抢劫呢，尤其是这个南非人抢劫、黑人抢劫，他们说他很有礼貌的，他说 请你把你的手机给我，请你把你手机给我，给我把你钱拿过来。走，抢完之后，你可能跟他说啊，对不起，我车钥匙在那，他把车钥匙丢给你，让你开车回去。 道义有道理， 真的是 实名教育的，可能实名教育觉得说你不管怎么样的粗暴。还是要很有礼貌，就像丘吉尔嘛，那时候写信跟那个谁，跟那个希特拉哈、啊，写得非常温文的哈、啊，要求他投降，写得彬彬有礼的。他的朋友他下属啊，就问丘吉尔：“你都要跟他打了，你干嘛还要这样写的那么有礼貌呢？”丘吉尔就说：“当你明知道要跟这个人要打，而且你有把握把他打赢的话。”不妨对他礼貌一点哈，我觉得英国人看事情的传统是这样的。 哎，我看现在这现在也是各强队彼此之间的态度哈，装的都挺礼貌的， 先礼后兵。 哎，实际上，但咱都是这个边外球迷了啊，你们有什么预期啊？就是这次世界杯，对啊 ，OK， 大家都觉得是巴西了，但是我觉得 什么大家都觉得是巴西， 大部分都觉得巴西。 现在赔率最高的是西班牙和巴西， 不行，两加西班牙这个，我前两天跟安东跟朋友，安东还在西班牙住过，他说西班牙强，但是。他们的身体不够壮，这被人撞来撞去，撞了九十分钟之后，体力不行。所以为什么每一年都觉得西班牙肯定赢，但最后西班牙永远赢不了？嗯， 哦，你还是看好巴西， 我觉得 老巴西。 我觉得来来去去就是那几队。我个人每一届看世界杯哈，我对预估谁赢没有太大兴趣，因为我又不赌钱哈。可是总是我挑一两队比较弱的，像北朝鲜， 三年五年嘛。 对， 我 也 特别，你要我很期待他，你的吗？ 对， 你的快乐就在那里。 我真的期待他，这黑马要是能弄一冠军，压了。